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特别创意，欧美动画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本期我们是亲情篇。本期节目编辑泽华，制作主持泽华，监制冯健。欧美动画电影当中的一些亲情瞬间，怎么少得了这一部呢？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re. 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Elton John 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来自动画电影《狮子王》。虽然是一部有年头的电影了，但是什么时候看都依然会触动到你。接下来我们去看小黄人。嘿，你还记得他们的语言吗？ 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 happy。 It might seem crazy what I'm about to say。 Sunshine, she's here, you can take a break。 I'm a hot air balloon that could go to space。 With the air, like I don't care, baby, by the way、Because I'm the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 Because I'm the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happiness is the truth。 Because I'm the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know what happiness is to you。 Because I'm the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Here come bad news talking this and that。 有多少人在看小黄人的时候羡慕过小黄人和格鲁之间的感情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当中呢，以中国古代作为背景，所以片中的景观啊、布景啊、服装甚至食物都充满着中国元素。各位看前方，会功夫的熊猫出现喽！ Everybody is...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伴随着这首 Silo Green 的空腹 Fighting， 我们见到了会功夫的熊猫。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里约，来一场里约大冒险吧，寻找一下 What is love。2014年上映的《里约大冒险2》，你还记得片中的鹦鹉 Blue、 朱尔和卡拉吗？佩德罗和金丝雀 Nico 也是很有趣的哟。 What is love? 对家人的陪伴就是爱吧。一起窝在沙发当中，舒服的看一部《疯狂动物城》。 Try everything。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人生有的时候就应该像朱迪警官一样，打破很多的害怕和不确定，勇敢的 try everything， 不是吗？动画电影早已不再是孩子的专属了，很多成人在看动画电影的过程当中也会得到很多的反思和灵感。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海洋奇缘》。这个电影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跟亲情、爱情和寻找自己有关的故事，主题曲你一定会记得 How far have you gone。 At the edge of the water,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How far will go 来自于海洋奇缘的一首主题曲。今天的特别创意呢，我们一起来回顾的一下欧美动画电影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仿佛我们也感受到了影片当中的那些亲情画面。有的时候多陪伴一下你的亲人，这就是爱的体现。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让天空亮起来，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泽华，代表监制冯健，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内心煽动无数等待，寻找纯真的语言，耳朵听见心的呼唤，飞进天使的房间，孤单尘埃统统都闪开，心情亮起来，因为爱在你身边，感动都是每一